情无限。当我练习到天边一只眼，实实在在做人未满。 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二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就嚟到咧2022年9月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8月13日噶啦。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82%啊。今日咧就有啲雨啦，又有啲多云啦，咁然之后咧晏啲咧天色就开始明朗啦。唔知道呢一个中秋节有冇一个大大圆圆嘅月光，我哋可以欣赏到咧，或者会唔会见到天边有一只眼咧？睇唔到唔紧要，我哋听咗阿谭校长唱嘅《天边一只眼》，就营造咗喺脑海里边见到呢一只眼嘅出现啦。嗱，寻日咧就代咗阿钱做节目啦，咁今日咧正式归队啊！讲紧我啊，正式归翻落去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嘅清晨爽利。早晨，你好嘛？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快乐发生内，我心我心情如醉。知道满载温馨暖入我体内，每一次都情浓似醉。 温馨暖入我。 无悔爱你一生，我哋有李乐诗嘅歌声，会唔会喺个脑海里边咧就会见到嗰套电视剧走出嚟咧？啊，好多时候咧，呢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又好，插曲又好，或者系一啲电影嘅歌曲都好，可以令到嗰成个画面咧喺好耐好耐以前你成日都睇到，或者你好耐好耐以前睇过。翻听呢一首歌之后咧，嗰、那个画面就会浮现出你嘅脑海里边噶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咧81%嘅。咁啊，寻日咧就翻咗嚟呢一个直播室同大家做节目啦，亦都有好多朋友仔支持我嘅朋友仔咧喺社交平台咧留低啲说话鼓励我之余咧、又点唱、啊。有一位咧 Emily 咧话佢今日咧。就是同佢老公结婚30周年，佢就想听 Danny 仔嘅感情到老。不过我觉得呢首歌更加啱你哋。祝你哋呢继续幸福愉快。结婚30周年，哇，真係好难得。继续恩爱落去，有了你生活确实已经是不同了的了。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似快乐是沉痛，冷笑一声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一点爱心，让心声伤痛不再冰冻，再看星空只觉夜也空，然而俗世几多变动，流泪看广阔宁静间，远化做夜半清风，世界似空偏也未似空，难明是快乐是沉痛，冷笑一声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一点爱心，让心声伤痛不再冰冻， 哇真的好久没听的一首歌啊。我们有邝美云。邝美云的这首歌曲啊，心声。有时心声呢不一定是讲给你听的，也可以是唱给你听的。有时呢化作歌词或者化作歌曲容易一点开口。 是谁在我耳边唱，迷迷糊糊思想得太多，明明是我一个，却听见这优美的爱歌，为何在我心中播，从何而来这人，在此刻找得到自我，是爱在欢呼，倾出快乐似江河，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问题若有好多个，你要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一听，疑虑困忧通通也流过，快乐似江河，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题绕心里，从恶运找到是何故，问题若有好多个，你要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这一节新闻。葵涌一号货柜码头凌晨发生三级火，一个人受伤，现场是由货柜改装的两层高办公室，火警在凌晨1点31分发生，10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场面积大约40米乘40米，消防出动4条喉和4队烟雾队灌救， 火势到凌晨四点半受控。火警期间，两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其中一个人手部受轻伤，即场治理之后拒绝送院。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西方的制裁是经济侵略，又指这种制裁狂热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讲话，指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将自身行为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剥夺他们的主权，试图令其他国家服从于西方意志。普京说，西方国家破坏几百年来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基础，他对美元、欧元和英镑失去信心，俄方正逐步放弃使用这些不可靠的货币。他又说，乌克兰的粮食几乎没有运往发展中国家和最贫穷国家，而是运往欧盟。普京提到，俄罗斯并没有亦都不会因为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而失去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俄罗斯，俄方会加强和亚太地区国家互惠互利合作。欧盟能源部长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于会上提出为俄罗斯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阻止俄罗斯透过相关收入支持在乌克兰的残酷战争。冯德莱恩又提出向低成本发电的公司设置利润上限，并在高峰时段强制减少用电量。冯德莱恩警告，欧洲正面临非比寻常的情况，因为俄罗斯不是可靠的供应商，而且正在操纵能源市场，欧盟必须团结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发言的时候，形容西方限制俄罗斯能源价格的提议绝对愚蠢，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又警告如果有为俄罗斯利益，俄方就不会供应天然气、石油或者煤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军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几个城镇，并已经重新升起乌克兰国旗，形容是好消息，但暂时不是公布这些地点的合适时机。乌克兰最近几个星期加强在东部和南部的反攻行动，报道说乌军近日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突破，但是官方一直未有确认。有美国官员说，乌军取得缓慢但是有意义的进展。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攻势进展顺利，已经完全控制科德马镇。又指即使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场，乌军继续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挑衅。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58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9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3.77，瑞士法郎0.977，加元1.313，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69美元，卖出1,719.0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

我哋有 Beyond 嘅《大地》。Beyond 嘅歌声真系陪住我哋每一个人嘅成长，确实真系有好多好多好歌。 从头再看你欣赏的好一本著作，后记中写秋心事时，这篇小说仿被曲独奏。想起你我在秋季的街角分手，偏偏你我街中穿过。原来季节已转换冰冷的感觉，问情意多假意，叫做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手如红叶落锁的时候，悲伤在停留，一堆堆思念仍未够，过后仍厮守，常记起热吻的时候，只想到白头，思想身躯犹如梦游，你知否？每次泪流，点点眼眶，如蒙上眼，伸出双手，化一身探索。问情意多久，竟然曾拥有，仍未看得透，你不亲口解释为何走。 主唱的《红叶落索的时候》，秋天到了， 啲葉會喺個天空度飄落個地下度，呢啲情景應該都成件，咁啊要辛苦我哋一班嘅清潔嘅工友啦。因為咧好多時候行過公園咧，朝頭早都見到佢哋好努力咁樣咧喺度掃緊啲落葉啊，一定要向佢哋致敬致敬啊！好，咁啊講下最新嘅天氣先。天文台喺5:45發出最新嘅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為31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系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嘅。 你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怎可瞬间枯萎？我愿意留低，舍身去垫底，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我会为你躺下去，全身贴地，方使你记得起。化做了尘土，腐化中等你，甚至输出爱养分，全部直至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污秽，别轻视我，纵是这种烂泥。能滋润你，耗尽每分，让你艳压一切。我暗地里等下去，宁可让。我对你触摸，眼泪也流干，让你可解渴，甚至输出我血液，无惧被刺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污秽，别轻视我。纵是这种难离，能滋润你，耗尽每分，让你艳压一切。愿可下世再做这花下泥，来守护你，我愿意躺在最。这种难离，能亲近你，总被你踩在脚下，也矜贵。 我哋有许志安嘅呢一首《烂泥》啊，剛才就講啦，在這個社交平台都有人會留下言給佩佩的，有一位的聽眾 Kitty 說很想點首歌給他外甥孫張嘉莉聽的，原本他是想聽長腿叔叔的，不過我見到他都寫著祝他學業進步的，應該都不是大個的小朋友，所以選擇這首可能由3歲到80歲可能都懂唱的一首歌，還有我都很想要他那些記憶方包，因为佢记忆方包可以令到我啲小朋友唔需要考试嘅时候担心，食晒落肚，于是乎考试嘅时候就可以呕翻晒出嚟。佢系边个？咪就系我哋嘅叮当哆啦 A 梦咯。 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挑战美梦，寻获美好。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

东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九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十四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依家由许敬轩报道一节财经新闻。道琼斯指数报31,58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9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3.77，瑞士法郎0.977，加元1.312，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69美元，卖出1,719.02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喂喂喂，唔系啊，睇下呢度先啦。 都叫你静啲咯，我睇紧书啊。 睇书，戴埋耳机咁样叫做睇书啊？ 吓，你真系唔识噶。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网上平台阅读时刻粤语书室，入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文章可以俾你全天候阅览。而且啊，我戴耳机系因为每篇文章都有专人声音演绎，有得睇有得听，简直系为我呢啲文青而设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有钱陪会陪伴你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9月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3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1%。哇，仲有两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噃，你应咗节食咗月饼未咧？咁啊，陪陪又食咗1/4小型嘅月饼啦，真係可以浅尝嘅啫，因为食多呢都真係会积聚喺个肚腩度呢，就越嚟越澎湃，个肚腩越嚟越肿胀，咁就唔係几好啦，係咪？咁所以呢都係浅尝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未食嘅话呢，咁又可以试下喎。今朝早呢同我哋上一档嘅主持人丁家湘呢倾开偈讲月饼呢，佢同我今年呢都係食咗呢一个嘅红豆嘅呢一个陈皮月饼喎。 啊，我未食過，今年食咗第一次又覺得幾好味，又冇咁流喎，係嘛？即當然啦，你話傳統嘅月餅我都中意食嘅，尤其是咧好多黃嗰啲咧，真係好中意食。但係咧呢啲黃食得多都係唔係幾好嘅，蓮蓉咧食得多，都係糖分好高嘅，所以大家都係適可而止啦，係咪？咁當然啦，你話即如果你要送禮俾啲長者朋友咧，我就建議咧，可能咧就係送上一啲真係平時啱佢用嘅一啲嘅物品啊，或者食品啦、啊，因為月餅可能對於佢嚟講都係都係要錢上好啲啊。好啦，咁啊提提你啦，咁啊一陣間咧出現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腫瘤科醫生林嘉安醫生嘅出現。呢、這個時候咧，我哋就有慶祝特區25周年嘅主題曲啊，再次為你送上嘅呢一首歌，有群星合唱嘅《前》。我哋一齐听歌，一齐唱啦！ 我和你曾同卧虎中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绽放爱着愿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立每一天，以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又当然开始我哋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星期四咧，我哋嘅嘉宾主持咧就系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贝贝早晨，大家好。 林医生啊，由今集开始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肝胆胰嘅肿瘤。咁啊，不如先同大家讲一下有癌王之称嘅呢一个嘅胰脏癌啊，好嘛？ 好啊好啊，即系癌王我都觉得呢个名作得好似有啲气势咁样。 系咁，但系即系点样气势法咧？同埋即系大家听到都会好流晒汗嘅。咁啊，今集开始系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啊，首先要讲下啦，胰脏到底大概个位置喺边度嘅咧？ 胰脏咧，其实喺成个人嘅中间嘅，咁基本上就系上腹。咁而上腹入边咧，佢前边咧其实就系个胃。 後面呢就是背脊骨，咁所以其實你點樣摸都摸唔到嘅。 咁係唔係因為佢即係匿埋，所以呢好多人都發現如果你喺嗰個位置度生呢一個嘅腫瘤係好難發現嘅呢？ 其實係因為佢個落喺個位呢咁深呢，咁同埋胰臟呢其實好似一個長嘅三角形咁樣，佢有分頭啦、個身啦同埋個尾嗰度嘅。 嗯， 喺個尾嗰度呢其實佢有少少即係好似條條柄咁樣嘅。 嗯， 咁佢附近又冇乜特別嘢，佢繼續大呢都未必壓到附近嘅器官，又唔痛呢你真係未必知道。 嗯， 反而如果個腫瘤喺嗰個胰頭嗰度，胰頭呢就係近十二指腸嘅地方。 嗯， 咁亦都係個膽管呢從個肝出嚟之後其實會經過胰臟先至落到去十二指腸。 嗯， 咁所以如果胰頭有嘢呢，反而細啲嘅腫瘤都有機會早啲被察覺，因為壓住咗個膽管，咁嗰個膽汁排唔到，個人就會有黃膽嘅情況。 嗯， 或者佢痛啊，或者壓實附近嘅十二指腸食嘢會困難咧，反而就會容易啲察覺咯。 嗯， 咁所以即係胰臟第一佢咁深入啦，第二胰臟嘅瘤可以喺佢胰臟唔同嘅位置咧，發現時間都可以好唔同嘅。 哦，听你咁讲，即系话其实唔同位置佢个症状出嚟都会有唔同咯，可唔可以咁讲咧？ 可以咁讲啊，咁当然你话嗰个胰脏本身唔系好大嘅 size 啦，如果个肿瘤都长到好似网球咁大，或者成个铲咁大咧，咁嗰个病征咧就唔会好大分别噶啦。 嗯嗯，嗱，头先又讲啦，即系胰脏癌咧有呢一个嘅癌王之称啦。是不是即是说一有这个胰脏癌都应该是宣布死亡 呢？其实胰脏癌呢随着我们科技进步手术、啊、电疗或者化疗的治疗呢进步，其实开始呢很多胰脏癌呢都是可以医好可以根治的。 啊、可以医好添的？ 是啊，因为胰脏和其他我们即之前这么多集讲过的癌症一样，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期数。咁、 嗯、 早期的我哋叫一二三期啦、 嗯。 晚期的譬如转移咗去咗其他器官嘅呢，咁我哋叫第四期。固然第四期冇得办法话完全根治啦。咁、 嗯、 但係第一二三期呢其实都有根治嘅机会嘅。个期数越早呢根治嘅机会就越高。 嗯，但我听人讲呢话胰脏癌个存活率好低㗎喎、哦。你一旦发现嘅时候呢分分钟已经是第四期的了，所以呢也都是很迅速呢就拿你命的。那是不是现在科技进步会好了很多呢？ 传统呢譬如我即还在医学院的时候一路读书呢，其实都讲的胰脏癌早期呢其实平均存活率或者个存活中位数大概是20个月左右。 嗯。 那当然你说听下去都不是很开心啦，即是所谓根治、嗯、即是做了所有东西。咁大部分人佢都活唔過20個月，咁呢個係以前嘅數據嚟嘅。咁、 嗯、 但係而家呢咪頭先講過啦，嗰、那個手術進步切得清啲啦，我哋檢查進步，你亦都可以睇清楚個腫瘤大小有冇擴散，然後先去做手術。即係你揀啲病人去做治療，又可以揀得好啲，切又切得清啲。到、 嗯、 切完之後呢，其實近呢十幾年呢都有啲新啲嘅治療方法，譬如話唔同嘅化療方案啦。咁可以提高呢个肿瘤根治嘅机会。 嗯， 咁我哋讲緊其实个存活中位数呢都有机会超过30个月。咁、 嗯、 即係仲係好短，但我哋睇到都有一个进步嘅空间喺度。 嗯，咁嗱，即係如果咁样讲，係咪即係话勤力啲做检查，咁可以容易啲发现，咁咪唔会即係碰上佢嘅时候都唔使话去到第四期咁样囉。 勤力啲做檢查咧，固然係會有啲幫助啦。咁但係胰臟癌咧，有時其實都係防不勝防，因為我哋冇一個好似腸癌咁樣，我哋做篩查嘅方案咧，可以揾到一啲早期嘅腸癌。胰臟癌咧，其實佢增長嘅速度啊，可能會比較快，或者亦都冇一個明顯我哋叫癌症前期嘅病變，即係你冇得喺佢未變癌之前就早啲捉到可疑嘅東西。咁變咗咧。而家專家都冇話一個好明確可以篩查有效咁樣篩查胰臟癌嘅方法。 嗯、 就算之前我哋喺衛生防護中心即係癌症專家委員會開會咧，最新其實政府都有個建議關於胰臟癌篩查。那個建議咧就係話而家數據仍然未有好足夠可以支持一個我哋叫全體性篩查胰臟癌嘅方案。 咁所以呢啲咧，我哋都讲嘅，有啲空间再做好啲嘅，系啦。咁但系呢一刻就冇一个话，你不停照啦，或者今日照呢样，听日照嗰样，会帮到手，好有效嘅证据。 哇，咁听落都几得人惊、啊。咁其实多数会喺啲咩人出现？系咪即系话饮食唔正常啊，或者有烟有酒啲朋友仔系会特别容易有嘅咧？定系其实咩人都有机会嘅咧？ 系啦，你问得好好，即系虽然话好得人惊，咁但系癌症都系有迹可寻嘅。咁我哋都叫有啲叫高危人士啦。 嗯。 咁呢啲高危人士咧，譬如话吸烟啦， 嗯， 饮酒啦，肥胖啦，咁或者长期接触某啲化学物啦，或者长期有一啲我哋叫慢性嘅胰脏炎嗰啲病人咧、 嗯， 其实容易啲有癌症，即系容易啲有胰脏癌。 嗯。 咁当然呢一班人咧，呢啲咁高危嘅群组咧。咁我哋都建議有其他方法，譬如磁力共振啦、超聲波啊，可以誒，即係抹少少去檢查，睇下佢有冇一啲癌症或者腫瘤長出嚟。 嗯。 咁另外一啲咧就叫超高危啦，不過好在咧就超罕有嘅，就係話大概有2-3% 嘅胰臟癌病人咧，原來家族都有呢啲胰臟癌遺傳嘅因素嘅喎。咁呢啲人其實患癌嘅機會好高。 嗯。 咁嗰啲人咧就。反而嗰一班咧，就是、一啲特定嘅，我哋叫筛查嘅方法，去帮呢班病人，即、就、系、是、定期去睇住，咁、嗯、嗰个效益就会比起你盲目咁喺即系一般大众市民去筛查咧，就会效率就高好多啦。 嗯，嗱，头先你又讲呢啲又叫高危人士啦，唔系高危人士，系咪都有机会会患上呢一个嘅胰脏癌嘅咧？ 系啦，都有嘅，咁但系整体嚟讲咧，即系胰脏癌咧。佢亦都唔算好常见啦，比我哋之前喺个节目讲过嘅肠癌啊、胃癌啊、其他肺癌咧，其实佢相对地系少嘅。 嗯， 我哋一年咧讲紧佢都唔入头十大最常见嘅癌症，系、 嗯、 啦。男性咧讲紧大概其实700多病人嘅啫。 嗯， 系啦，咁唔算话好多嘅。 咁听你咁讲，系咪女性嘅机会又低啲咧？ 女性就低啲，女性就再少啲，讲紧大概300-400。 嗯，点解会男性会犀利啲？系咪因为烟酒嘅问题咧？ 其实都系同佢嗰个危险因素啦，即系头先讲过嗰啲烟酒啊、肥胖啦、啊，或者有时接触化学物品啦、啊，咁呢啲都会有啲关 系 嘅。 嗯，咁年龄咧，年龄会唔会话年纪大啲嘅朋友系特别容易患上嘅咧？ 嗱，依个同其他癌症一样都系嘅，因为即系年纪越大，嗰啲细胞出错机会越高，咁你累积咗嗰啲错误咧，咁就变成癌症啦。 嗯， 咁所以你讲得啱，其实我哋香港咧嘅胰脏癌发病嘅中位数咧，即系个年纪啊，大概都系60-70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后生人嘅病嚟嘅。 嗯， 一般系讲紧比较年纪大嘅病人。 嗯，咁但系都唔代表后生冇机会嘅，啱唔啱啊？ 后生个机会就小好多啦，不过头先我哋都冇讲到嘅一样嘢咧，就系话胰脏癌咧系好笼统嘅一个名，即系大部分我哋常见嘅叫腺癌啦。咁但系原来有一只胰脏癌，可能大家都听过嘅，即系譬如我哋话知道苹果电脑嘅老板啦，即系我哋都从新闻去睇，知道佢系都系胰脏癌嘅，咁但系佢嗰个存活率亦都好长啦。咁嗰個亦都做過啲我哋叫肝臟移植嘅東西啦。咁、其實講緊咧，原來佢嗰種胰臟癌咧，就是、一啲較少見嘅胰臟癌，我哋叫神經內分泌腫瘤。 嗯， 係啦。咁呢啲都幾常會喺胰臟度走出嚟嘅。咁但係同我哋成日講嘅胰臟嘅腺癌咧就唔同。 嗯。 咁所以最基本咧都有兩種唔同嘅癌症可以喺胰臟走出嚟。咁今日我哋讲得多啲咧，系常见嘅腺癌，即系讲得，譬如话嗰个预后会差啲啊，烟酒有关系嗰啲咧，其实都系一啲腺癌嘅资料嚟嘅。神经内分泌瘤咧，反而就冇乜一个好明确嘅风险因素。咁当然佢嗰个病发率亦都再低过我哋常见嘅腺癌，低好多啦。 嗯。嗯，嗱，咁啊，亦都想问一下啦。嗱，既然你又话即系可能系某一啲特定年纪，可能咧机会高啲，咁但系亦都因为佢咧就系匿埋嘅，所以咧就即系有时都有防不胜防嘅感觉嘅。咁究竟佢有啲咩症状咧？嗱，头先我记得你讲过喺呢一个嘅胰脏头嗰度有啲咩症状，不如重新讲一次，究竟佢有啲咩症状？ 嗱，胰脏头咧，即系大家理解佢嗰个结构咧，胰脏头其实喺十二指肠包围住嘅， 即系近住上腹嘅右方，啱吗？ 系啦，系啦，系啦。 咁所以如果佢胰臟頭有腫瘤咧，佢可以壓住十二指腸，咁變咗你食嘢咪吞唔落咯，會嘔啊，會消瘦啊咁嘅情況。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個膽管咧，從個肝走出嚟之後咧，其實會經過胰臟，先至落到去嗰個十二指腸。咁所以如果胰頭嗰度有腫瘤咧，佢壓住膽管咧，啲膽汁就會積聚啦，個人就會有黃膽嗰啲情況啦。甚至话有机会会引起肝衰竭嘅，即系一路大落去。咁呢个系最常见。咁其他咧，就算嗰个肿瘤喺嗰个胰脏嘅头啦、身啦或者尾啦，都有机会会痛嘅。不过通常我哋见咧，胰尾会有病征嘅病人咧，通常都系比较后期少少，因为胰尾咧附近就冇乜啲重要嘅器官嘅。佢可以大到都几大下，你先至开始感觉到佢上腹会有啲顶啊、唔舒服啊。或者佢真係大到都幾大，佢先壓到附近嘅胃啊，或者腸咧先有唔舒服。咁其他啲咧就我哋見到，因為大部分人到有病徵咧都比較後期，就係、是、個人已經開始消瘦啦，係啦，甚至話有一啲轉移嘅問題，譬如去咗個骨度就會有骨痛啦。咁特別一提咧就係、是、所謂胰臟癌嘅痛咧，其實都幾特別嘅，即係佢唔係話平時我哋胃痛。嗰啲食完嘢或者好肚餓會特別痛嗰啲痛，佢嗰個痛咧通常就係冤冤痛嘅，咁同埋佢瞓喺度會特別辛苦，因為那個腫瘤咧頭先我哋講過，嗰、那個腫瘤就喺個胃同埋嗰個背脊骨中間啦。咁原來嗰個胰臟同埋嗰個背脊骨隔住咧，其實有一啲神經叢嘅，即係好似一個神經嘅網絡咁樣。咁所以如果個胰臟有問題，佢向後侵蝕咧。咁呢啲神經咧就會開始有痛啊，唔舒服。咁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個人通常佢會同你講啊，我上腹痛。咁但係烏前咧，佢又會舒服啲嘅，因為我哋諗到，如果佢係向後侵蝕，令到佢痛嘅話咧，你烏前個人個腫瘤向前少少咧，咁佢就會離開嗰個神經線，即係壓實佢會壓得少啲啦。咁所以個痛就會有啲緩解咁樣。咁呢个都系对胰脏癌嚟讲个病征个痛咧，系比较特别嘅一点。 同埋咧，即系因为佢个位置都系匿埋喺个胃后边嘛，其实喺嗰个位置附近痛咧，其实你都分辨唔到究竟系胃痛啊，定系好似胰脏痛呢啲咁样嘅出现嘅痛楚咯。好啦，咁今日咧都讲咗好多关于胰脏癌嘅一啲嘅资料啦。咁未讲完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林医生继续探讨下啦，好唔好？ 好啊 ，thank you。 OK，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晚黑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8，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室外气温咧有28度，相对湿度81%嘅，有少少秋意嘅早上，有两滴嘅凉风，所以早晚咧都应该要披件外套会稳阵啲，如果唔系咧就会黑黐黑黐。当然啦，黑黐完之后你又会担心，咦，我系咪有啲头痛，系咪有啲喉咙痛呢？特别喉咙痛，你会更加觉得担心。你知啦，大家都唔知道究竟系冷亲啦，抑或系中咗新冠肺炎。所以宝宝保存自己嘅身体健康系最为紧要啊！约定你听朝早5:00啊，在这个清晨爽利再次见面啦，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明友报道这一节新闻。英国新任首相卓惠斯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讨论欧洲能源危机，两人同意能源供应的韧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性。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卓惠斯在通话中指出，